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60集，无名种。众人到达魔宫后的第三天，日子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热闹。300个老魔头聚在一起的状态，就和300个性格各异的小朋友聚集在一起一样。问题是，这些小朋友还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不可捉摸的性格。展昭显然是适应得很好的，有多年斗争经验就是不同。赵普、公孙他们也都还好，萧良如鱼得水，可劲儿跟着玩，连小四子都越来越皮。公孙经常要整个魔山那么找他，指不定在哪个老魔头院子里玩耍。而这么多人里，最苦不堪言的就要数白玉堂、白五爷了。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有人刺激白玉堂，要不然出其不意推他一把，要不然就在他眼前放一条毛虫什么的。虽然都是些小事情，但都让白玉堂受到不少刺激。表面上看，就好像众魔头在欺负他，因为他霸占了他们的少公主。不过嘛，又似乎不是那么简单。这天一大早，魔宫的老人家们从酒窖里抬上来了好几坛子好酒，其中有一坛上好的花雕。陆雪儿知道自家儿子喜欢喝花雕，而且嘴刁难伺候，一般的看不上，好的又难碰到。白下打鼻子一闻味儿，就知道绝对是上好的，于是让陆雪儿拿了一小坛去给白玉堂。陆雪儿拿着酒刚进院子，就看到树上一个怪里怪气的老头正拿着一个弹弓对着白玉堂。 傻了吧，一弹弓还能伤着我儿子不成？ 果然，就见那老头一弹弓射出去，白玉堂连眼睛都没抬，抬手就接住了那颗弹珠。可接到手里之后，五爷觉得不太对劲儿，因为那弹珠怎么在动。白玉堂一惊，摊开手一看，正准备跟他一起出门的展昭也凑上来瞄了一眼，就见白玉堂手心里一个黑乎乎的弹珠一样的物体正展开，变成一条长着好多好多脚正在爬的甲壳虫。展昭就感觉白玉堂瞬间全身汗毛刺啦一声就竖起来了，一甩手，那虫子被扔了。白玉堂也来不及追究，赶紧打水洗手。展昭眯着眼睛瞧树上，刚想去抓人，就看到院子外边白影一闪，随后陆雪儿揪住一个老头的耳朵拽了下来。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， 老头疼得直挣扎，跟陆雪儿求饶。 胆儿肥呀你，敢欺负我家玉堂？ 陆雪儿来气，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瞧见了，这几天魔宫一群老头老太没事就暗戳戳吓唬他家宝贝儿子。展昭也凑上去瞧了一眼，发现是蝙蝠公，有些不解。 福叔，你干嘛？ 白玉堂洗了手，还是觉得全身不得劲儿。他也有些纳闷，按理来说魔宫之前众人跟他那点恩怨都已经算清楚了才对，怎么还记恨着？前阵子还好好的，这几天尤其不对。 不是想给点刺激吗？ 给什么？ 陆雪儿倒是呲溜一下听着了，摸了摸下巴，将酒坛子交给展昭，说让他俩喝着，然后拽着蝙蝠公出院子去了。等到了外面，陆雪儿将四周围埋伏的那群老头老太太都招了过来。 你们干嘛呢？ 几个老怪七嘴八舌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，就是马厩前小四子说的那一番差了一点点需要刺激下的说法。陆雪儿无奈看了看众人，也难怪都不懂了，这里头有几个真正谈过情说过爱的，傻不拉几的。 笨呐你们，所谓的刺激不是让你们去吓唬我儿子。 那怎么做？ 给他们制造点机会，最好是能独处。 独处？可是魔宫那么多人。 所以说要找机会让他们单独待着。我瞧了一下，那几个孩子要不然就呆，要不然就脸皮薄，这老是一大群人处处进进， 有进展才有鬼了。 也就是说要想法子让他们独处。 嗯，最好还能在一起过夜，全程都没有其他人打扰。 这个有难度吧，他俩有手有脚的，认识路的嘛。 所以要想想法子嘛。还有啊，刺激这种事情要少而精，你们这么瞎搞，把我家玉堂吓得以后都不敢来了，那展昭也跟着他跑了，过年你们就见不到他俩了。 一众魔头听着都好紧张，都不敢闹了，陆陆续续散去想法子了。陆雪儿见解决了众人，正想回去，就见九头奶奶拖着个下巴坐在一旁的石头凳子上，似乎正在想事情。 九婶婶，你想什么呢？ 嗯，我可能有法子 啊， 正好说不定他俩能把那件事解决了，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。 陆雪儿歪头看着九头，老太太站起来拍了拍他脑袋， 快啊，忙你的去吧。 陆雪儿搔了搔头，瞧着九头奶奶晃晃悠悠去展昭和白玉堂的院子了，莫名想起之前跟殷兰斯聊天的时候说起过，九头奶奶似乎有一桩心事，或者说一个心结一直没解开，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总是跑进魔山后头深山老林的原因。院子里，展昭倒了杯上好的花雕给白玉堂压压惊，白玉堂也觉得无奈，拿着酒杯喝了一口，幸亏花雕味道极好，展昭的笑容又极好，他的心情也好了起来。另外，白玉堂虽然不跟展昭似的从小跟着老怪物们长大，但天尊那点脾气可不比任何一个老头好，他还是比较会跟老人家相处的，最好的法子就是当小孩似的，做了什么错事，只要没什么大的过错，都不用往心里去。两人坐着刚喝了两杯，就见外头九头奶奶走了进来，展昭知道他爱喝酒，就倒了一杯给他。 奶奶喝酒吗？ 九头奶奶走到展昭他们身边坐下，拿起酒杯喝了口，随后叹了口气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老人家有心事啊？ 你俩这些年查了不少案子吧？ 嗯。 嗯。 老太太沉吟了片刻，站了起来，对两人招招手。 跟我来。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困惑，不过还是跟老人家一起出了魔宫，三人一路走，一直走到了魔宫后边的山林外。 要进山啊？ 你俩紧跟我，我有些东西想让你们看。 说完，九头奶奶人一闪进了林子，展昭和白玉堂赶忙运用轻功跟上。三人在林子里穿梭，一直走了有接近半个时辰，展昭感觉他们离魔宫已经很远很远了，都走到了深山密林里了，就有些不解。终于老太太停了下来，站在密林深处的一小块空地上边，前边是一个上坡，坡上长了不少藤蔓。展昭和白玉堂不解地看着九头奶奶，老太太盯着那些藤蔓看了好一会儿，对两人勾了勾手指。 跟我来。 两人于是跟着九头奶奶一起绕过山坡，等走到了山坡后边，展昭和白玉堂惊讶地发现后边也是一块平地，在靠近山坡的地方有一座坟墓，或者确切地说是一堆坟墓，粗略一数有十几个之多，而且每一个上边都没有名字。 十三座无名冢。 是十四座。 老太太说着回头指着不远处的另一个方向，展昭和白玉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在不远处的一片小竹林附近还有一座坟墓，也是只有坟包和墓碑，没有名字。 奶奶，这些是谁的坟啊？ 我不知道。 两人于是困惑地看着九头奶奶，那意思要他们查些什么呢？ 九头奶奶指着远处那座孤零零的无名冢。 但是那座我知道是谁的。 谁？ 不认识。 展超嘴角抽了抽，白玉堂下意识地看了展超一眼。 九头奶奶年岁比我师父还大，是不是老糊涂了？ 我可没老糊涂。 九头奶奶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展超和白玉堂都有些尴尬。 来来， 老人家带着二人到了那座孤坟的旁边，找了几块石头坐下，展昭和白玉堂就坐着等，知道老太太可能有事情要说了。 这事发生在大概30年前，当年魔宫退出江湖有些日子了，一切也都安定了下来，我也还是经常来林子里逛逛，不过这片林区是我不常来的，大多是在另一片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转悠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这一片树林阴风惨惨的，的确不如那边明媚。 30年前的那一天，我记得也和现在一样，临近过年的时候，天很冷很冷，还下着雪。那一天我进山里想抓几只紫貂回去做一张貂毛的椅垫子，有一只紫貂一直跑一直跑，我就追它到了那座山坡的后边，就是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停下来的那儿。 然后呢？ 我转到山坡后边，紫貂没了，但是我看到了这些坟墓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哑巴， 干嘛？ 谁叫你了？我叫我家哑巴。 死有你。喂， 干嘛？ 你胖了。 你说什么？ 还丑了。 你找死。 真的。 你 不过胖点好看。 死哑巴，你说啥呢？ 没什么，你敷你的黄瓜片去，要长皱纹了。 啊，皱纹。 最近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，我要喂狗。